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 捞 松， 你好，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冇错，又到礼拜二晚到夺命捞松嘅时间，咁又系我哋三个啦，咁交代一下先啦，细梁仲喺加拿大，仲喺温哥华，咁佢喺温哥华咧，好似巡回演唱咁样啊， 周围好受欢迎啊， 我有个朋友咧就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佢话。同阿細娘影咗張相， 我知道你講邊個啦， 係啦， 靚女嚟嘅， 我唔知係咪靚女喎， 我唔知道啊， 不過咧，你係估到一定係靚女，其實萬七咁多人同佢影個相，咁我 friend 咧就話俾我聽咧，阿細娘咧喺温哥華嘅一連串嘅演講咧係一個成功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繼續由我哋三個頂住先，咁咧就今個禮拜咧，即係禮拜二就通常都好多事發生啦，咁啊今个礼拜尤其多嘅，咁我哋今日所以咧拣到出嚟嘅题目讲咧，起码都有五六样。 五六噶，咁啊，我唔知会唔会超时啊？大家就啊抱住喺度啦。虽然咧，可能你嘅 plan 会俾我哋烧晒。 咁但系咧，首先咧，我哋都系由一个即系、就是、由一个病人开始，一个病人嘅话题开始。 其实听开我哋都知道噶啦，我哋多次讲佢有阿士伯格症噶嘛。 系， 即系今次咧，佢呢个今日嘅行为咧，又令我咧怀疑佢唔，其实唔系。佢唔係阿士伯格症，因為唔呢個亦都唔係阿士伯格症嘅行為嘅，有機會真係咧，唔知係咪喺松光精神病院走出嚟？大家唔知道有冇記得咧？有一套戲叫做《回魂夜》，《回魂夜》咧就講咧，阿周星馳咧就係一個驅魔人嚟嘅，即係捉鬼應該咁講，捉鬼嘅咁樣。咁點知咧，即係中途嘅時候咧，先發現原來喺松光精神病院咧就逃出嚟嘅咁樣。咁但係套電影到最後咧。个结局你系唔知道佢究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捉鬼人啦、啊，抑或系精神病患者啦。嗱，而家咧我自己觉得我哋嘅我真系有少少怀疑咧，六八九咧其实系咪其实喺精神病院逃出嚟？ 系咪唔使怀疑咧？其实都近乎正 常嘅咧。四年几咧，即系阿松光精神病院咧，都系啊，即系捉唔翻佢翻。 简单嚟讲，好快讲一讲先啦。 系啦，我睇你要讲，要讲 因为事关今朝开行政会议啦，咁啊陈家洛咧咁亦都同埋一班嘅即系市民咧一齐喺嗰度请愿，就讲关于一啲即系地区嘅一啲 咩鸭脷洲啲官地嗰啲嘢。 鸭脷洲嘅系啦，嗰啲 咁啊，陈家洛咧就要求咧 出边嗰一排 我呢个海滨吓， 系咁啊！梁振英竟然咧就未听佢嘅诉求之前咧，就首先就走埋去就采取主动啊，积极有为啊，同阿林郑差唔多。咁啊走埋去咧就啊以跟引述阿陈家洛嘅讲法就系狂闹，闹佢就话呢度系起呢个星期嘅地方， 系啦， 你嚟呢度做乜嘢咁样？仲要讲咗几次，行开咗就又走一转头再嚟，再嚟。咁跟住咧晏少少嘅时候咧，就喺呢个特首嘅行政长官嘅。网页咧就出咗个声明嘅，就话今朝咧开呢个行政会议嘅时候咧，有惯例咧就去呢个门外接见市民，见到久违了嘅前立法会议员啊，浸大副教授啊，陈家洛咁样啦，咁咧就话即系佢话咧，我向陈家洛表示，行政长官办公室大楼咧每天早上八点都会升起呢个五星旗同埋区旗，欢迎佢嚟。星期嘅，睇睇星期咁样啦。跟住下一段，嚟细细引述翻陈家洛一啲即系好多年前嘅一啲嘅讲话。譬如话2015年1月18号咧，呢个陈家洛咧曾经接受明报嘅采访嘅时候咧，就话啊时时喺班上我挑战我啲学生，就话咧佢哋有冇谂过有一日早上醒来五星期升不起？跟住再引述第二个，2016年9月12日。陈家洛在明报撰写文章就话啦，就话试想某一日醒觉过来，象征住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五星旗啊升不起来，这个政权真的倒了。跟住完讲完， 系啊， 篇嘢写完， 真系好得意嘅。依个系行政长官嗰个嘅网志啊， 系、 可以用咧，为咗要即系解释今日，或者唔知系咪为咗解释，佢系其实系为咗要点出呢个陈家洛系曾经讲过啲咁嘅说话。 咁呢個咧就係佢嗱，我話我起初嘅時候咧，我睇嗰段新聞，我咪睇呢段。我睇新聞嘅時候，我話：喂，呢個係咪癲咗啊？佢專登走過去， 係喎， 然後跟住狂鬧啊陳家洛，然後跟住行翻轉頭再接嗰啲咩咩咧，就接佢啲粉絲啊，嗰啲粉絲嗰啲知唔知禮物啊定乜嘢啦？跟住咧，仲要屈翻轉頭咁啊，再繼續去阿陳家洛面前鬧。 同埋嗰班粉絲好似話有繼續喺度唱嗰首佢哋改個歌詞嘅 Stand By Me 嘅，喺度好 high 之餘，真係哇！接完呢筆又繼續再鬧，又再鬧，跟住就整啲咁嘅嘢。 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正常人嘅行為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話加埋仲有一個嘅令人覺得好搖頭嘆息嘅就係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突然間上咗一條短片。 係 嗰條短片咧，就係大約係十幾秒鐘， 係 影住兩支國旗， 嗯， 跟住就 區旗同埋國旗， 係區旗國旗。咁然後完全冇 message 嘅， 就咁樣影住喺度， 就咁影住。 我聽到啲風聲添嘅，即係現場影，邊個係即係手機影？ 你會話？你想點啫？其實你想講乜嘢嘢咧？ 第一就語無倫次，第二咧，通常咧係有啲咁嘅反應嘅人咧，都係夜晚十二點之後先會做啲咁嘅嘢嘅。 係咯，日頭喎、 啊，即係日光日白， 日光日白 嗰啲咁嘅嘢噶。 喂，佢最恐怖咧，係佢咧係可以喺嗰個嘅即係面對記者嘅時候，仍然可以笑眯眯喎，又做翻一個正常人。 係喎、啊。即其实你是不是想第一就讲表达自己依然是对这个党对这个即爱国爱港得很紧要、 嗯 啊、即有人 呢、 即是有一个你记得他曾经讲过一些这样即所谓羞辱这个国旗的人、 嗯、 在那里出现你觉得看不过眼要走过去闹他、 嗯、 即你当自己是耶稣是不是呢即耶稣那时候不是说在圣殿门口见到那些人在那里摆卖是即羞辱这个圣殿这就扫场嘛、 嗯、 是他不是当自己是耶稣这样呢、他现在说喂这里升五星旗的地方你曾經羞辱過呢個旗，你嚟呢度做乜嘢咧？我要掃你牆， 但係咁樣咧，咁就你就算你即係你好核突，你作為新作為堂堂一個特首咧，向一個已經唔係立法會嘅 一個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 佢嚟 冇權嘅人啦， 係啊，冇權噶啦，佢已經佢嚟咧係為咗要向你去做出一啲嘅申訴， 係啦， 又你竟然唔聽佢申訴喎，嗱喺個已經係好無啦，好啦，你唔聽就算啦咁樣，你就專登行埋佢面前， 係 再廢佢。即係你覺得咧，話呢個係咩人嚟嘅？即係除咗唔係講佢嗰個，即係係咪真係黐線都好啦。即係我覺得你嗰個心胸啊， 係 狹窄到一個地步咧。原來嗰個人曾經一兩年前講過説話，你留咗喺個心咁耐喎。 即係記仇記到咧，即係佢講過呢兩個咁嘅説話咧，佢一路記喺個心度、 啊。 一見到陳家洛咧，就淨係諗起呢樣嘢。 啊， 哇！真係叻喎。 即係係咯，喂，我覺得好勁喎呢樣嘢，即係。啊我即系嗱，我同陈家洛都叫做有啲交情啦、 嗯。 我完全唔记得佢讲过呢啲嘢啦，同埋谂起佢就一定唔会系谂起佢讲过呢啲嘢噶嘛。佢、嗯、有咁多嘢发表过，做过咁多嘢， 系 佢做过咁多 嘢。呢啲根本就唔系一啲乜嘢， 系咯碎料到。 而且咧，我又佢唔系喺度，佢其实佢嗰篇文章嗰专栏文章咧，因为我有印象嘅就佢唔系讲紧羞辱呢个国旗。佢係講緊一個可能性。嗱、 嗯， 你從事學術嘅話咧，你會係講緊港獨係一個係咪一個可能性咧？你要探究啊嘛。你作為學術嘅話，咁、佢要同啲學生講就係話：，喂，呢一樣嘢喺學術嗰方面係我哋可以討論。咁所以呢個就不涉及到佢係咪羞辱緊國旗啊，或者係主吹港獨啊？ 係即係同埋你係啦，你依度即係有學術自由，有言論自由，一個人係可以咁樣講嘢噶嘛？咁佢亦都同時間亦都有一個即係集會請願嘅自由，去表達意見嘅自由，喺嗰個地方喺呢個政府總部出邊去即係去去請願咁樣。你有乜可能係可以咁樣講話？喂，你嚟依度做乜嘢？即係其實意思係唔俾佢嚟依度喎。 好啦， 你剝奪緊佢一個集會同埋一個請願嘅自由，發表言論嘅自由， 就語無倫次。即係疏疏地咧。第二咧，其實咧，梁振英整個意識形態，佢整個策略都係反所謂港獨， 攞港獨 係啦， 嚟作為佢嘅政治本錢。 其實咧，佢就控訴緊阿陳家洛係搞港獨嘅。 係 咁啊！呢啲嘢咧，其實就咸豐年代，因為政治一日已經嚴長， 係咯， 每日咧喺 Facebook、喺網上、喺依個紙媒都唔知幾多百篇文章發表咗。你是選擇性咁記憶呢啲咁嘅嘢出嚟咧，其實你對你依、這個維護國家主權啊、五星旗、特區旗咧，其實個幫助唔大，反而咧 就益咗搞港獨啲人。 啊， 原來提醒咗，原來哦，有人咁樣講過嘅。 不過咧，呢個咧又咁講嘅，我又覺得有另一個可能性，即係除咗呢個人即係心胸狹窄啊，或者甚至係 我都好奇怪會記得呢啲嘢啊。 仲有一個可能性嘅就係佢真係專登攞出嚟講咧。嗱，你呢個你大家都我哋喺呢個節目提過，就係話呢個梁振英咧，可以係港獨之父啦。即係佢咧，其實係憑著去用鼓，即係叫做講香港有一個港獨危機咧，嚟去賺取嗰個政治資本啦。 施政報告喺度講學院，港大呢個學院開始， 嗰陣時開始啦， 嗰陣時開始。 咁又跟住咧，而家雖然被 DQ 啦，佢其實都仲係咧，我覺得有機會咧係未完全放棄嗰種嘅叫做佢嗰、那個。即係叫做自救啊！佢而家係一種自救行動，佢都仍然咧希望咧透過 arouse 到嗰個港獨嘅氣氛咧， 睇下會反港獨嘅氣氛 係啦，睇下會唔會咧令到佢嗰個所謂嘅派系啦，即係所謂林鄭啦，喺今次嘅選舉當中咧，仍然係有助佢嗰個工程嘅咁樣。因為咧點解咧？你睇到喂，仲有你睇下羅冠聰俾人打呢件事， 嗯， 好，你覺唔覺得係一個幾？奇特的事嚟嘅， 即系奇特，奇特在咧，以为啊梁振英已经唔去马，跟住我哋又见到成报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又话啊呢类咁样嘅模式已经要被清除啦，咁样以为呢啲咁样嘅外围组织啊，乜乜咩大联盟啊，已经系应该可以收得皮啦，所谓 唔系啊， 而家仲有喺度喎，原来 而当中咧，即系根据报道咧，就提出咧就话当中有好多凉粉啊，即系喺呢个今次阿罗冠聪喺机场被袭呢件事件当中。有好多俾人認得係涼粉嚟，然後跟住咧，根據呢個城報啊嘅報導咧，就話咧，佢收到風，城報就收到風，就話呢件事咧同呢個深圳嘅統戰部即係有關，而係派員咧由深圳過嚟香港， 係 去做今次呢個大龍鳳出嚟嘅咁樣， 係啊， 咁呢個又好從以前所謂港獨嗰個嘅。活動咧，即係反港獨活動啊，應該話反港獨活動咧係有個 pattern 嘅，同以前一樣喎，就係話喺大陸嗰邊咧過嚟，係啊，去做一啲咁嘅暴力行為啊。 喂，呢個咪就係即係梁振英，即係話喺根據城報所講，我而家我哋做咗城報 fans 啦。根據呢個城報所講嗰種叫做即係梁振英中聯辦模式啊嘛，就係利用呢一啲咁樣嘅外圍組織啊，呢啲乜鬼大聯盟啊，再加埋咧唔知點樣喺深圳運啲人落嚟去搞示威，即係或者周。用嗰一类咁样嘅嘢咧，去制造舆论啊嘛，去制造舆论，跟住咧去即系去造成即系压力，或者达到佢哋嘅目的。以为呢一种模式咧系已经完咗噶啦，因为随住梁振英嘅宣布玩完咁样吓，喂，原来仲有啊，又出现翻。咁我觉得系啦，即系咪真系好似你所讲？想死灰復燃，或者垂死掙扎，或者係真係即係哇，唔條氣唔順啊！即係見阿曾俊華咁樣啊，啲人講到話佢哇，明明勸退佢噶啦，都唔勸，都繼續咁樣。哇！你咁大膽，阿爺唔俾你去，你都要去馬。咁而家阿爺唔俾我去，咁我係咪我都要去馬咧？咁樣係咪真係條氣唔順？ 佢唔可以啊，因為點解咧？佢話佢聲稱係自己嘅家庭嘅原因啊嘛。 你家庭原因可以解決啫，你可以走翻出嚟講話解決咗啦。捉埋阿盧克，捉埋阿女出嚟都仲得。 但係所以話咧，呢一種嘅你羅冠聰突然之間喺機場咁樣被襲發咧，而當中係有涼粉嘅參與，又有呢種嘅所謂深圳統戰部派員落嚟去搞事咧、搞局咧，呢、這個 pattern 令到我即係不得不。即係又喺度懷疑， 又倒抽口， 即係咪仲係 倒抽口涼氣啫？ 係咪依個真係死而不僵咧？呢、這個六八九，即係結合埋你佢今次咧咁樣走過去同阿陳家洛講嘢咧，佢係咪仲係想喺香港嗰度 arouse 到一種嘅叫做反港獨？ 係 嘅一種嘅運動出嚟咧， 同埋嗰種 pattern 仲有一個元素嘅就係咧，即係由即係過往佔領或者點樣都好啦，我哋見到咧，即係啦，有呢啲咁樣嘅外圍組織，有啲唔知乜嘢人，有啲可能係大陸落嚟嘅人去搞完嘢之後咧，跟住係警方係完全係做唔到嘢，即係警方另外一個元素咧，警方去放生啊，做唔到嘢啊，亦都係呢一個 pattern。 嗱，今次又拉咗人。今次又拉咗人，一件還一件。 佢今次有拉到人咩？ 有拉到人。 Okay, 不過問題喺度，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問題嘅，因為點解咧？大家留你啊，大家睇翻琴即係阿羅冠聰被襲嗰陣時咧，其實又係好奇特嘅。 警方就聲稱已經係同羅冠聰講咗，話外面有人等緊你啊，不宜咁啦，用 秘密通道， 秘密通道啦咁樣。咁羅冠聰就話：喂，不過外面我係已經應承咗啲記者，我會出去同佢講啲嘢 嘅。喺接機大堂， 接機大堂。咁警察咧就冇反對喎。好啦，第一冇反對，然後跟住咧，根據羅冠聰所講嘅，警察係應承會保護佢嘅。我出到去我見唔到警察喎，喂。 有便衣陪佢就冇軍裝，冇軍裝啊，冇軍裝有便衣陪佢， 保護唔到啦，好明顯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就會咁，唔會咁樣整到爛曬啦，即係嗰個 領。喂，我唔知道係咪真係咁？警方既然咧已經喺外面睇到個場景係咁樣樣咧，你亦都收到風，咁點解可以一個立法會議員？你已經知道佢有咁嘅人身安全危機嘅時候咧，你保護唔到佢咧？喂，咁呢樣嘢咧，我只係得兩樣嘅可能性，一。你一係放軟手腳，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你誤判嗰個嘅局面 危險性 嚇，危險性。喂，兩樣嘢都唔得嘅喎，你呢個涉及到唔好講嗰個放軟手腳啦。第二個情況就係你唔夠專業喎。係 啊，嗱，我覺得兩樣嘢嘅啦。如果你話要解決嗰個問題或者處理嗰個問題，你話見到出邊已經有人喺度，好危險啦咁樣。喂，你咪好似港鐵嗰班員工咁樣手牽手排一排人牆隔開嗰堆人，有幾難呢？你哋唔係冇人手啊，警察係咪？即係冇理由 最少保持安全距離啦。 好啦，第二就係話嗱，嗰度又唔係好多人，但係機場我哋大家一向都知道機場係一個好敏感嘅地方嚟㗎啦，即係如果你有啲咩恐怖活動發生嘅時候，喂，如果你有一個咁樣水平嘅一個保安水平，保護一個立法會議員或者保護一個年輕人，你都保護唔到嘅時候，喂，點期望你反恐啊，大佬？ 大家好簡單， 你班咪機場特警走去做速龍隊，你走去做速龍隊出去打示威者係咁叻，你喺翻你自己機場你自己個地盤去做翻你應有嘅嘢，喂，完全做唔到，你都死啦！你班人真係。 大家都知道噶啦，嗱，你就唔會喺街度見到特警嘅，你唯獨是機場你會見到特警啊，荷槍實彈， 揸住 MP5 短槍咁樣。 係啊，咁點解？ 喺邊啊？ 点解会机场有特警呢？因为机场是一个保安级数最高的地方嚟噶。 系咯，你要反恐嘛，随时系。 系啊，系级数最高嘅。你唔好话咩嗱，我话讲个条例俾你听啦。根据呢个所谓嘅法例483A 章机管 乜嘢法例？ 机场管理局附例第19条列明，任何人不得使用任何威胁性、粗秽。淫褻或使人反感的言语，亦不得闹事，行为不检，行为不雅，或作出使人不快的行为。 嗯， 喂，依条条例讲添，讲粗口都唔得啊，大佬。你唔好话有肢体碰撞啊。你如果举例，你睇到咧当时嘅情况嘅时候，大部分人都拉得。如果根据呢条条例啊，大部分人都拉得，因为点解咧？你喺度叫嚣。在度講粗口，喺度叫做使人不安，啊，或者一啲令人反感嘅言論，鬧事行為不檢，喂。拉得啦，我唔明點解只係拉咁少人啊！ 同埋即係阿 Les 佢又 post 咗啲相出嚟俾我哋睇啦，我哋見到好多新聞嘅照片，影到羅冠聰身邊咧，其實唔係有警察或者便衣都唔覺有嘅，最多係乜嘢咧？ 機場冇 啊！機場嗰啲保安 係啊，我咪就話 白恤衫嗰啲啫喎， 我咪就話 警察喺邊啊？ 係咯，咁跟住咧你又睇到喎， 保安喎，反恐喎。唔係啩？ 羅冠聰嚇俾人擁咗落去之後咧，俾個保安擁咗落去，扇一扇低之後咧。機場嗰個外面嗰度咧，啲人仲繼續喺度叫囂，啲警察咧就企喺度，完全唔做嘢。 係， 啊，到雖然話到最後拉咗兩個咧，就襲擊嗰、那個有線電視記者都好，我唔明啦。喂，機場咁一個咁保安級數咁高， 係咯， 你點可能會容許呢件事發生呢？因為點解咧？其實只要你啊一有人。生事咧，成班嘅特警就已經可以出嚟踏人噶啦， 系咯， 系唔會俾你可以起控到嘅，點可能起控到？ 系咯，喂，同埋仲有啊，唔好忘記喎，佢哋起程嗰陣，呢班人已經喺度搞事噶啦嘛， 啊， 佢哋起程去台灣， 所以喺台灣你已經攞到呢個信息噶啦嘛， 系啦，咁你已經有經驗，你知道佢哋翻嚟嘅時候又會遇到一班咩人？喂，點解你唔可以一早做嗰啲保安，而結果都係要讓呢件事發生嘅咧？ 唔係 exactly 啦，嗱，你諗下，警方你啲狗仔隊啊，嗰啲偵緝啊， 係咯，你情報科啊，嗰啲 情報科啊，喂，你唔係咁，你都收唔到料啊嘛！ 嗱， 台灣差啲俾人打噶啦， 最新消息啊，即係。 這個警方呢今天就、拉了兩件就涉嫌打羅冠聰的、一個是71歲，一個就53歲。 喂，那個不就是說打、 不是，這個是羅冠聰，不是記者一個、不是記者一個 又是70多又是50多的，不是同一個人。 是的、兩人先後呢就會獲釋、今早呢即是先時現在是再被捕過的，現在再被捕過。Okay? 我懷疑都是那兩個， 有可能，但上次是記者嘛，今次而家話啊， 咁佢又打記者又打羅冠聰啊， 還是佢誤以為羅冠聰係記者？ 因為記兩件事啦，依個阿華哥同埋阿 Adrian 一件咧就話咧，你講開台灣啊嘛，其實咧全部行動咧都係有關係嘅。咁你羅冠聰加黃之峰加姚松炎再加第四件邊件啊？ 朱海迪， 朱海迪四件咧就去台灣。去到機場依家成班友咧，就據講係即係社台灣社團人士喺度招呼啦，係、已經鬧到啦，咁就冇事。咁啊，依個咁啊， 喂，嗱，冇事。我想補充一句嚇，阿湛，你香港警方係咪冇面啊？喂，人哋 拉咗啦，人哋 冇事啊， 嚇，冇事啊，冇事啊， 人哋冇事之餘，佢又拉埋人添啊，即係搞想搞事嗰啲都拉咗啦。 我睇唔到香港依個咁嘅場面，你點解唔可以喺現場就已經執十件翻嚟？ 咪係咯，仲要之後執兩件老人家， 唔喺現場即刻執十件出嚟咧？ 嗱，呢個 pattern 咪就係似嗰種，譬如話嗰陣時喺譬如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出面搞嗰啲咩撐警集會咁樣，跟住嗰啲人打無線記者嗰啲，又係當場拉唔到人噶嘛。 嗯， 喂，但係有片有剩，即係成個場面好清楚見到嘅。喂，呢、這個 pattern 咪就係似咯。 所以我話 係啦，係咪 其實呢個 pattern 出翻嚟喎？ 係啦，個系統咧繼續運作中咧，原來。 咁我覺得係個系統係運作中嘅。我其實過去寫幾篇文章，我都係話，其實你可以兩個角度去睇呢件事，所謂系統運作中。第一，商業機構嗰度都係，老闆換唔到個 CEO 之前咧，個 CEO 以至佢嘅團隊係可以有一啲剩餘權力咧。譬如我同佢講，唔好亂嚟啊你嗱。做新 CEO 咧，要三個月之後先開工，你同我醒醒定定啊咁樣。喂，你叫佢醒醒定定啫，成個嘅 power 仍然喺佢手度嘛，成個機器仍然喺手嘛，所以佢仍然係要做佢嘅嘢，係可以做得到嘛。第一，呢個第一個可能性。咁第二個可能性就係話，總言之一場戲啦，即係總言之，即係話喺習近平嘅眼皮底下係佢容許咁做嘅，呢個係第二個可能性。 嗯， 即係。咁你話，習近平點解容許咁做呢？咁樣，咁我覺得又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係話冇啊，其實習近平真係屬意林鄭噶。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咩呢？就係話呢個習近平咧，而家咧，其實我哋喺之前嘅節目講過，其中一樣嘢咧，佢咧就係要拋棄中共嘅官僚系統，佢要做普京。呢一個咧，其實咧咩大紀元啊？啊！好多文章都講啦， 成報都係咁講。 啊，成報都係咁講啦，就話佢要其實 成報就唔用官僚系統嚟嘅，就唔要張德江系統嘅人嚇、張德江就冇講。 呢、這個大紀元嗰啲咧就已經講到即係差唔多咧，即係話嘅意思咧，佢要引入做中國嘅普京，佢、要永遠咁樣掌權。好嘅，用嗰個方式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要將香港以至國內嘅所有瓜瓜騰騰的關係咧，要切斷。所以咧，佢咪話嗰個港澳辦主任、那個、副主任啊，同埋中聯辦嗰、那個 係 係啊，中聯辦嗰個咧， 天牛啊， 天牛兄咧就係完全冇港澳經驗嘅，冇港澳工作經驗嘅。咁其實咧就係有利於佢咧，就係話由習近平一把手掌控嗰、那個香港嘅情況。咁又咁點解佢而家仍然係讓張德江去做，或者甚至佢指示啊張德江去做咧？即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話，讓建制派嘅人咧仍然真係相信林鄭就是嗰個真命天子。咁、然後咧，同中聯辦系統裡面嘅嗰啲各方面嘅政商界人士咧，就全部出嚟咧，就去 識做。 去圍喺呢個林鄭嘅身邊，咁呢啲咪叫引蛇出洞咯？即係毛澤東嗰陣試過 㗎。楊某嗰只， 楊某啊！毛澤東嘅楊某係咩咧？毛澤東嗰陣時1957年就反右運動，佢想知道黨內勢力咧有邊人唔妥佢，邊啲唔係佢派系嘅。咁於是最好啦，就咩咧？話，大明大方，大家有意見不妨講。於是 知識分子就啊中曬計就啊出嚟講，其實你咁做唔啱啊，你咁做唔啱啊咁樣。咁又跟住講完之後咧，就嚟一網成擒啦，一網成擒就係將所有係唔妥佢嘅、唔屬於佢派系嘅人咧，一網打盡， 打入牛棚啊！啊，五十幾萬， 五十五萬 啊！因為五十幾萬對當時嘅中國嚟講咧。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受過教育的人是很少的，有五十幾萬人呢坐有職位的人掟了下去牛棚呢，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倒退、 但對於毛澤東當時來說呢，這個所謂我們說這些野心家呢，他最主要的就是鞏固自己權力， 他為自己的、他不理會倒退、那些 東西。那時余傑呢就寫過篇寫過本書的，叫做什麼呢，中國教父習近平、咁嗰本書最早咧就講出點出咧，習近平其實佢嘅精神爸爸咧係毛澤東。 嗯，係。 佢雖然親生爸爸咧係呢個習仲勳， 亦都雖然佢係文革嘅受害者 啊， 好多個雖然都要加埋嚇、但係當佢當權嘅時候咧，佢一樣用翻咁嘅方法。 嗱、啊，這個第一個咧就話佢嘅精神嘅爸爸係阿毛澤東，呢、這個其中一個解説啦、第二個解説係咩咧？佢係有咁嘅需要，即係咧，依個係另一個解説，就話因為咧佢上場不久咧，就已經係有政變啊，有依啲所謂嘅想奪權啊，依啲嘅事情發生啦、啊。咁、所以咧，佢為咗要保護自己咧，又係需要咧，就係、是、要雷厲風行咁樣去用反貪咧嚟去鞏固自己權力啦。依個係第二個講法啦，即係話除咗係佢係毛澤東嘅粉絲係毛粉之外咧，就係、是、都喺現實嘅政治需要。佢就要嚇、即係用嚟獨攬大權， 打擊異己啦。咁、究竟即係香港呢個 case， 究竟係咪呢一種引蛇出洞方式，繼續有得呢一種系統啊？梁振英中聯辦模式繼續 run 一輪，跟住等你班人以為林鄭，跟住等你去成班人圍曬埋去，跟住一網打盡，係咪咁樣咧？ 咁啊，梗係。咁我如果知道嘅話， 係就好啦。即係或者係啦。咁、或者 呢個係其中一個 scenario 啦。 或者我哋下一次再講啦。 好好